走进冰雪的世界， 商业世界波诡云谲，变化莫测， 而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守候大家，各位早上好啊。下面的时间咱们共同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啊，来跟大家共同看一看昨夜今晨都发生了哪些大事儿。首先来关注财政部表示，预计明年新增减税降费达到10000亿，另外要做好房地产税的试点准备工作。12月27号，全国财政工作视频会议召开，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明年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和可持续。数据显示呢，在13五期间，我国的减税降费规模累计达到了7.6万亿。那2021年，我国预计全年新增的减税降费或将会达到10000亿。那有关财政部的负责人也表示，2022年要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做好房地产税的试点准备工作，规范财务审计秩序，财政管理监督进一步加强。再来关注27号，国务院发布批复，原则同意“14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这个规划呢，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坚持系统观念，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优化海洋经济空间布局，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着力提升海洋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协调推进海洋资源保护和开发，维护和拓展国家海洋效益，畅通陆海连接，增强海上实力，走依海富国、以海强国、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加快建设中国特色海洋强国。再来关注，发改委日前发布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1年版，自2022年1月1号，也就是明年的1月1号开始正式施行。其中提到，境外投资者不得作为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从事投资经营活动。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境内投资的，应符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的有关规定。从事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禁止投资领域业务的境内企业，到境外发行股份并上市交易的，应当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审核同意。那境外投资者呢，不得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其持股比例参照境外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有关规定进行执行。来关注几条二级市场的消息，来看一下昨天的大盘啊。27号午后，大盘的震荡回落之后探底回升。盘面上来看，医药板块午后继续强势，但是中药等板块午后涨幅呢有所收窄。其中红日药业是涨停的，龙神药业也是涨幅超过10%，方盛制药、特医药业、精华制药、龙金药业等等多只股票涨停。那除此之外呢，午后没有太多的新增的热点了。而午后国电南瑞也是跳水一度 跌停，带动了整个智能电网板块集体大跌。随后呢，板块有所企稳反弹，最终啊，像思源电器、许继电器、国电南自等等智能化电网权重股份仍然是跌幅超过5%。那沪深两市的成交额呢是不到万亿，是9748万，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了1000多万，近47个交易日以来第一次跌破了万亿。从盘面上来看，医药商业、中药、工业大麻、氢能源等等板块的涨幅居前列，而像之前很火爆的元宇宙、云游戏、华为汽车、文化传媒等等板块跌幅都是居前列的。截止到昨天的收盘，沪指微跌0.06%，深成指微涨0.04%，创业板指微跌0.1%。来关注几条北京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北京的营商环境。昨天呢，北京市高院、市知识产权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在会议上指出呢，诉讼流程再提速，建设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提高破产管理人履职便利度，促进知识产权全类型全链条保护，拓展简易注销登记适用范围等等。那这些实实在在的改革措施呢，都会在北京市营商环境改革5.0版本当中持续进入深化和落实。其中破产审判在完善市场主体拯救和退出机制当中的作用被充分发挥。今年呢，北京破产法庭审理的破产案件平均周期比上一个年度缩短了112天，破产的成本占破产财产比例仅为5.5%。下面两条呢都是跟北京的房子有关啊。首先来关注一下二手房的一个市场的活跃程度。那最近呢，北京二手房的待看量还有客源量全部都有所回升了。前期那些持观望态度的客户也陆陆续续开始出手，二手房市场的需求热度较前期是有所提升。那值得注意的是呢，不仅是北京啊，最近一段时间包括上海、深圳、广州、郑州等等在内，有多个城市的二手房的成交量都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上涨。结合调查情况来看，目前呢，全国多地二手房成交量已经止跌回升，部分城市甚至出现了一些连涨的态势。那最近呢，我们也采访了一些在房地产公司工作的一些分析师们啊，他们也都表示受益于信贷环境的改善，当前呢，二手房的成交量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回升的，预计后期的房地产市场信贷环境也会进一步得到改善。部分城市房贷利率放款周期仍然还有优化空间，这也将进一步促进市场成交在今年底明年初企稳回升，而价格呢，或许会在交易量回升之后也会逐步的止跌企稳。但是呢，之前我们也找专家聊过有关北京二手房的一个成交的情况啊，大家可以关注几个数字，成交量是否在万套左右，是否突破了1.3万套和1.5万套，这三个指标实际上是预示着房地产市场活跃程度的一个不同的一个量级。说完了二手房，咱们来细化一下，说一说其中的学区房。根据安居北京微信公众账号表示，2021年北京市市区住建房管部门一共是开展了房地产经纪机构执法检查5000多次，实施了行政处罚457起，处罚金额575万。那下一步呢，市区住建房管部门也将深入贯彻落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8部门关于持续整治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的通知，其中要求落实房住不炒，深化未诉先办，坚持主动治理，保持房地产市场执法的高压的态势，严厉打击侵害群众利益、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持续净化首都房地产市场环境。 下面的时间来关注几条企业方面的消息啊，来关注一下大家现在使用都非常广泛的，可以称之为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微信。除了社交属性之外啊，微信呢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属性，那就是办公常用软件。比如说现在我在上直播之前，基本上都会把很多材料通过微信的文件传输助手传到自己的办公的电脑上，然后再进行其他的操作。但是呢，相信有不少人遇到过类似的难题，就是我要传一个大文件，但是这个时候呢，自己的办公电脑又没在手边，可能要登录一下别人的电脑，所以呢，这个时候就会同步一些聊天记录啊、隐私数据啊等等。万一要是再忘了退出，那多少呢就会有点尴尬啊。微信最近上线了一个新的功能，叫做无需登录就可以文件传输。打开电脑版微信，在设置当中检查更新版本进行升级，升级之后的这个微信啊，原始微信呢就会自动退出了。更新之后呢，只要你需要传输这个文件的时候，不用登录电脑版的微信，就可以直接传输文件了。那在这种状态下呢，电脑的右下方的任务通知栏是没有微信图标的，也就是说不能进行微信聊天，仅仅可以进行文件传输，所以在手机上也显示为网页版文件传输助手。再来关注一下苏宁集团的公告，目前呢已经完成偿还员工借款本金的1%，力争在明年的6月30日之前全部还完。苏宁集团向所有参与内部借款的苏宁集团各产业、苏宁易购员工们发布内部信，表示苏宁集团最近继续筹措资金偿还员工的内部借款。根据筹措资金到位的情况，昨天啊，就这个公告发布之日起之内，已经完成了偿还员工借款本金的1%。集团呢，力争在明年的6月30日之前把全部本金偿还完毕。内部信还显示，苏宁集团始终将偿还员工借款作为头等大事，筹集的资金一旦到位，就会及时偿还。来关注一下百度啊，最近百度的消息不是特别多，我们来关注一条跟人工智能有关的消息。最近呢，百度的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透露说，极度，也就是一个新的新能源的汽车品牌，将于2022年上半年公布其首款概念车，并将在2023年量产交付第一款汽车机器人。据悉，极度汽车机器人呢拥有 L4 级别的自动驾驶的能力，贯穿自由移动、自由交流、自我成长这三个产品理念。李彦宏认为呢，拥有情感和智慧的革命性机器人将会带来一场出行方式的长远的变革。这个概念描绘的非常的逼真啊，也非常的让人向往，但是究竟能实现多少，我们也可以等2023年这个量产车之后，量产的汽车机器人出来之后啊，可以跟大家一一对照和比对一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昨天呢，元气森林对外发布了一个报告，叫《减糖用户消费行为报告》，其中显示最怕糖的三个职业，第一个职业设计师，第二个销售，第三个程序员。这个报告显示呢，减糖人群短期内呈现出学历较高的特点，这和高知群体相对更了解糖的危害有关。在受访的减糖用户当中，本科学历占比超过60%，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占比10%，这两者加起来啊，占据了减糖群体的70%以上。从行业上来看呢，减糖用户从事互联网行业的占比最高，其次是医疗、教育、金融、传媒行业。那在职业上呢，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知识工作者是减糖的主要人群，其中公司职员占到减糖群体的1/2以上，大学生、医务人员、公务人员紧随其后。而在公司职员当中，设计师、销售和 程序员又成为了最怕糖的三个具体职业。这个报告听起来还是很有意思的啊。另外呢，这个报告还显示了一个消息，说相对来说啊，女性比男性更注重减糖这件事儿。最后一条消息，我们来关注两个企业的战略合作啊。最近快手和美团宣布达成了互联互通战略合作。据了解呢，美团将会在快手这个平台上上线自己的美团小程序，为美团商家提供套餐、代金券、预订等等商品展示、线上交易和售后服务等等完整的服务能力。快手用户呢将会通过美团小程序进行直达。那目前美团小程序已经率先完成了餐饮品类的试点上线，未来还将陆续上线像酒店、民宿、景区、休闲娱乐、美容美发等等，还有剧本杀等等多个生活服务品类。好的，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资讯部分的一个全部内容了。以上消息呢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以及千龙网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啊，我们会跟大家共同来回忆一下我们共同经历的2021年。2021年马上就要过去了，那从我们节目的角度呢，可以跟大家一起来盘点和梳理一下，哪些风口出现在了2021年，哪些风口又消失在了2021年。在一小段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4.5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会儿再见了。 CPI PPI PMI 这都什么呀？ 理财产品这么多，我都挑花眼了，怎么买呀？ 看不见的手每天如何操纵我们的日常生活？ 答案哪里找？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今天在我们本该是访谈阶段的时间啊，跟大家共同来欣赏一篇好文章。这篇好文章呢，从2021年比较活跃的几个创业的风口入手，跟我们一起回忆一下2021年都有哪些风口出现在了创业圈，又有哪些经济现象实际上就在我们身边发生，但是同样也有很多创新的经济业态也消失在了2021年。来听这篇好文章，叫做《2021年消失的风口》，作者李秋涵。2021年只剩几天了，在线教育、社区团购、共享充电宝、加密货币、电子烟，这一年经历了很多大起大落的行业有点多。年初还在大肆扩张的教育行业，随着双减政策的正式发布，近1万亿的市场轰然倒塌。上半年还打得火热的社区团购的赛道，下半年也迎来了一个优化倒闭潮。共享充电宝的生意从真香到不香，不到一个季度的时间。哦，还有野蛮生长的币圈，有人抱着一夜暴富的念头陷入了狂热的赌局，但是在一系列雷霆打击之下，这个圈子在国内已经无处遁形。潮水来得快，去得也快，有的崩塌来得迅猛又猛烈。上百万的从业者受到波及，有的溃败早已有迹可循，而最终的一地鸡毛也在预料之中。有的还在持续烧钱当中，没有到最后一刻，谁都不算是最终的胜利者。有的基本已经被资本判定，无论是亏损还是盈利，注定都只能是难以翻身的小生意。在线教育，谁也没有想到在线教育的变局会来得这么的彻底。毕竟在今年年初，巨头们还在疯狂抢人呢。 二月初，字节跳动教育曾向外界宣布，未来四个月会向面向社会招聘10000人。行业巨头也都在高薪挖人。根据高途在郑州发布的招聘公告，高途的辅导老师月薪高达15000到20000元。而转折点出现在3月下旬，监管传闻出现。5月，双减政策意见通过，三不传言传开，行业迅速降温。直到7月24号，双减政策正式发布，靴子落地，在线教育开启了上百万人的大撤退。从教育行业巨头到互联网大厂，无一幸免。好未来的创始人张邦鑫曾略带悲情地说：“我们的公司配不上我们的高管和干部了。”高途也发出了公开信，创始人表示：“我们再度走到了存亡边缘，不得不做出艰难的抉择。”裁员转型成为了这个近万亿市场的关键词。从业人员方面，全国各地的教育机构达到70万家，受波及的教培行业从业者数量可能上百万。来自有一些数据研究院的研究显示，自2021年5月开始，处于已离职可快速到岗的在线教育的员工比例高达98%。9月，新东方的一名高管向媒体表示，到年底裁员人数或将超过40000人。高途全国13个地方中心在8月1号之前完全关闭，只留下郑州、武汉、成都3个辅导中心。8月，字节跳动旗下的呱呱龙8000人辅导老师团队一半被裁撤 ，GoGo Kid、清北网校、你拍一等等都停止了运营，到11月已彻底放弃中小学生的业务。有一些网友也在回忆被裁员时的情景啊，周二还在上班，晚上就收到了周三中午聚餐的消息，他知道这是散伙饭。当时主要的大部门只留下了20%的员工，全部都是老员工加孕期哺乳期的员工。王珂是腾讯在线教育旗下教育品牌开心鼠员工，这曾经是公司内部的重点教育项目。他告诉记者，即使是身在大厂，苦撑4个月之后，还是没有能逃过被裁的命运。裁员当天，他去喝了一顿大酒，平时很努力的几个同事见到熟悉的人也都表示不知所措。张挺是字节跳动教育的大班课的主讲老师，他所在的区域只剩下代课的长期主讲老师以及辅导老师，因为秋季班还没有完结，还在正常上课，但是他知道这样的日子已经持续不了多久了。在线教育的黄金时代结束了，泡沫褪去之后，有一些从业者和投资人也开始了反思，在线教育的轰然倒塌其实并不能完全归结于外部环境。赵然在教培工作了12年，曾经是某头部教育机构的辅导老师，经过了行业巅峰时期的疯狂。去年在疫情的助推之下，他所在的辅导老师团队由5000人扩张到了30000人，工作时间也从早十晚六变成了早十晚十，他被迫卷到了激烈的竞争当中。他承认，为了劝说家长报课和续费，他说过很多违心的话，比如说续费的时候，他会跟家长说，你不续费，我们就是在给孩子培养竞争对手，故意制造那些危机感。有的老师不是985高校毕业，也会说成是985，只有5年的工作经验说成10年。而据他观察，其实有近半的学生来上课之后没有提分效果，但是如果不使用这些话术，家长是不会掏钱的。还有一位投资人表示，从2014年到2021年，从外语培训一对一再到一对多，教育行业陷入了互联网行业的打法，拼的是谁融资快，谁的品牌强，谁能把对手给熬死，谁就是胜利者。这套打法讲究唯快不破，但是教育行业对于老师，对于教研课程是有要求的，教育快不了，这两者本质上就是冲突的。而正是因为这样的冲突和变形，这一次的大改革被视为是行业回归教育初心，只是整个行业的调整都超越了所有人的预计。 如今，好未来、新东方、高途三家头部 K12 巨头的市值，从最高时的1300亿美金，到12月24号只剩66.05亿美金，蒸发超过94%。如今，他们开启了转型，终于开始向着素质教育、成人职业教育和教育信息化方面改进。高途瞄准了成人教育和高中学科培训，好未来压住素质教育。在12月20号还曾经发力 2B 业务美校，主打为教育行业提供完整的直播教研 AI 系统解决方案。在积极自救的新东方，在8月初就成立了素质教育成长中心。到了11月，创始人俞敏洪还在直播间当中提到，未来新东方会计划成立大型农业平台，他和几百位老师将通过直播带货帮助农产品销售。四季更替，顺问东安。12月22号，好未来举办了一场隆重的告别会，高层集体出席。在最后，创始人张邦鑫以一首词作为结尾：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在线教育的惨烈厮杀落幕了。币圈梦醒时分，从一夜暴富到一地鸡毛。相比于其他赛道，币圈的起伏来得更加猛烈，也更加彻底。今年2月，加密货币迎来了牛市，越来越多带着暴富美梦的人加入了这场赌局。币圈人士有一位叫邓树的回忆说，那个时候每个人的目标都是星辰大海，你稍微提出一点质疑或者是看空的言论啊，就会被人嘲笑的。今年5月18号晚上，有多个部门联合发布了防范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公告。公告对于虚拟货币的明确定性，表达了虚拟货币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不由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和强制性等货币属性，它不是真正的属性，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于是第二天，币圈就上演了黑色一幕。根据当时的媒体报道，比特币大跌30%，一度逼近3万美元；以太坊一度大跌46%，OKB 一度大跌56%。24小时之内，市场爆仓约59.2亿美元，爆仓人数皆48万人。有些人也发布了公告，表示币安网将会对平台用户进行一些清查，若是平台发现中国大陆地区的用户，则其对应的账户切换到只允许提现模式，用户将只能进行提现、撤单、赎回、平仓操作。有些人就是币圈人士，叫做魏书玉，他说有一些心存侥幸的人啊，会借用外国人的身份来开设账号，但由此呢，也诞生了一些新的诈骗手段。比如说，就有一些人冒充交易所的工作人员给他打电话，表示说他的账户被封了，需要提供账户密码解封。回顾这一年的经历，他说当时啊，圈子里流传着暴富的故事，人们都抱着财富自由的心态来跟风的时候，疯狂的阶段也就来了，这离散场也就不远了。如今虚拟货币的投资风口期不在，那些渴望一夜暴富的人们也该醒醒了。再来说一说社区团购。在今年年初还打得火热的社区团购，下半年迎来了转折。去年受到疫情的影响，用户对于生鲜到家的需求暴涨，互联网巨头、创业公司都聚集在社区团购的赛道里贴身肉搏。这一势头延续到了今年上半年。来自企查查的数据显示，今年的1月到5月，社区团购发生了8起融资，披露总金额超过262亿，创下历史新高。而去年披露的融资金额还是171亿。其中老玩家兴盛优选年内2次融资，融资金额31亿美元，而早就已经被阿里盯上的实惠团获得了7.5亿美元的融资，两者合计金额占全赛道的95%。但到了下半年，社区团购的 很多明星创业公司陆续陷入危机，烧不起钱了。7月7号，同城公司母公司苏州先成科技有限公司发布公告，因经营不善无法摆脱经营困境，公司决定申请破产。8月21号，实惠团宣布关闭全国21个城市圈的业务，专注两湖、江西等核心区域。近期有媒体报道说，实惠团将撤出核心阵地湖南，另一老牌玩家食享会将转型做社区零食便利店项目爱零食，原本的小程序和官网已经无法打开了。被裁的一个业务负责人表示，他没想到裁员来得这么快。7月初，公司做了一次组织架构调整，把全国的大区压缩到5个，对应的领导也压缩到5位。8月第一波裁员开始，他所在的部门全部被裁，起初只留下了他的一个负责人。上午还在为手下的员工争取裁员利益，到下午 HR 也通知他，连他也被裁了。而此前积极压住社区团购的大厂也开始收缩。9月，滴滴旗下的诚心优选被爆出大规模收缩。而此前媒体报道，有诚心优选相关人士提到，9月中旬会是一个节点，诚心优选会进行全国分批次的收缩，第一批会关掉现有60%的城市业务。有接近滴滴的知情人士表示，诚心优选在全国范围内有近8000名员工，他们可以选择继续留在诚心优选，也可以转岗去其他部门，如果都不愿意，可以按照 N+1 进行离职赔偿。如今社区团购的战场已经格局大变，有一位行业人士介绍，后入局的像多多买菜、美团优选位列第一梯队，盒马集市、兴盛优选、实惠团、诚心优选位列第二梯队。大家不会再不计成本的烧钱补贴抢占市场，转而去比拼供应链和精细化运营，谁能坚持到最后，目前还难见分晓。尽管被裁员了，有相关在这个行业从事过的工作人员刘杰表示，依然看好这个赛道。他认为社区团购的预售可以解决生鲜领域的库存问题，次日达可以解决时效问题，特别是对于下沉用户来说是相对平价的方式。上海财经大学电商研究所所长崔丽丽表示，这类似于 S2B 在 2C 的模式，需要通过团长去触达消费者。刘杰也提到，团长完成了最后一公里，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节点。他举例说，太原原本是实惠团最先撤的据点之一，当时就是先取消了团长，整体收到的现金流啊垮了70%，而吸引团长的是供应链以及 SKU， 这导致这一行拼到最后拼的还是供应链。这也正是这一赛道难的地方。崔丽丽表示，懂互联网逻辑不代表懂农业的逻辑，这不像打车业务啊，你通过1年左右的烧钱就能分出胜负。有社区团购很难形成一家独大的局面，因为这是长周期高投入的行业。崔丽丽还表示，据她观察，社区团购已经在往社区电商转变，团的特征不再明显，更重要的是基于地理位置的自提的形态。这场战争还会继续走下去。再来说一说共享充电宝，躺着赚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共享充电宝这门生意曾经让市场刮目相看。有头部玩家怪兽充电的招股书当中表示，2019年、2022年的营收分别是2.22亿、28.09亿，净利润2年超过2亿。而就在共享经济一地鸡毛的时候，人们意外发现，这个不被看好的行业居然已经跑通了模式，甚至还有些暴利。共享充电宝的创业者程程是上游充电宝产品的供应方。他说呀，这个行业回本的周期不长，一个有10个充电宝的柜子，总成本在800到1000块钱左右。一台充电宝一个月的收益10块钱，一个月300，3个月900，这就回本了。如果算上给商家的一半分成利润，那6个月左右可以回本。 即使是买家忘了还这个充电宝，一个充电宝的成本50块钱左右，扣款99，也能够有收益。但是这乐观的行情没有持续太久，怪兽充电目前市值3.2亿美元，距上市时的21亿美元已经跌去了84.6%。早在4月30号就递交了招股书的小电科技，2020年净亏损1.04亿。到了2021年的 Q3季度，怪兽充电的财报显示，连续5个季度盈利的记录被打破，净亏损7940万。他把原因归结为疫情、线下客流量和支出下降，其定点合作伙伴的流量也开始下降。程程说到今年10月份以来，来咨询充电宝产品的客户量明显下降，减少了近一半，就看过完年会不会好一些。在他看来，这个行业已经迈过了技术门槛，稳定性提升，故障率降低，租借不需要扣除押金。但行业面临的问题是入门门槛低，没有技术壁垒，变现模式单一。他提到目前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想要做共享充电宝的人，你只要掌握了你片区线下的商家的网点，就可以使用代工的方式找厂家贴一个自己的品牌，就可以开始做生意了。单从他们那儿拿过货的充电宝品牌就有几十个，这是因为点位在 2C 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消费者可不是冲着你品牌来租借充电宝的，这个是小店，这个是怪兽，我只用怪兽不用小店，这是不可能的。而在需要用充电宝的时候，在附近啊能找到的地方就可以就近去进行租借，这让商家成为了这个产业链上重要的一环。2018年在共享充电宝还没有普及的时候，商家呀会主动让厂家进行投放，但是到了2020年，市场竞争激烈，为了争夺能够抢到的商家，也不得不给出更高的分成比例。商家分成要拿50%以上，代理商要拿40%，品牌方就大概只有5%到10%了。这就导致市场运营成本陡然增加，充电宝开始涨价，但是也难以覆盖收入。还有一个行家提到，为了能够拿下商家，行业甚至出现了一些恶意竞争。有的代理商甚至会承诺，哎，我给你80%的分成啊，但是呢会在数据上作假，可能分成有100，但最终给到商家的只有20。类似的乱象也正在损害行业的正常发展。据他言，以前各大品牌做直营，自己建团队辅助放设备，但是在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即使是投入了设备，你也很难维护住这个网点，甚至是被那些当地有资源优势的人给挤占了。那现在呢，品牌纷纷开放了代理商模式，抢占在地方有优势的代理商，拿到那些网点资源。但是对于代理商而言，目前各大品牌的充电宝并没有大的技术门槛和产品差别，行业代理商换来换去，手里有4-5个品牌，那我看谁给的福利政策好就给谁喽。这门槛建不起来，在亏损之下，共享充电宝也开始探索新的业务。怪兽充电开始先探索了广告变现业务，在今年年初还推出了白酒开欢，创始人曾表示，我要利用线下点位资源，把白酒作为公司第二增长曲线进行尝试。竹芒科技瞄准了智能硬件设备方向，他的 COO 曾透露说，目前已经开始在部分区域试点口罩机、无人零售、AED 体外除颤仪一体机等等智能硬件产品。小电科技呢，则是盯上了 2B 的数字营销服务，不过新的赛道可并不好蚕食。就在怪兽充电 Q3 季度的财报当中，广告业务营收720万，占比还不到1%。而在文渊智库创始人王超看来，只要这个手机的续航能力没有突飞猛进的发展时，共享充电宝呢都会有它的市场，只是这个赛道很难通过规模效应把其他家给竞争掉吃掉，所以竞争也会很残酷。回顾2021，除了以上这些行业，还有低度酒、共享衣橱、电子烟、轻食等等赛道也都在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在女字边的那个她经济之下低度酒的赛道在今年暂时起飞了，有很多相关的新品牌成功获得了融资，仅仅9月份一个月就有至少8起融资发生。

向未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